今日我要讲嘅信息系叫做系摩西之歌嘅原迷。嗱，点解会叫佢做摩西之歌嘅原迷呢？其实今日系有好多好多嘅原迷。嗱，其中第一个原迷就系点解我之前讲到系讲到去申命记二十五章，点解一跳就跳咗去三十一章、三十二章？嗱，呢个系第一个原迷。啊，同埋今日系咩嘢节日系有关嘅？今日系咩节啊？系父亲节，系嘛？咁点解父亲节要讲摩西之歌咧？呢个就变咗第二个原迷。咁我等阵就会解释。啊，第三个原迷系呢一个摩西之歌，原来喺度圣经入边出现过几次嘅。喺度出埃及记十五章系出现咗第一次摩西之歌。喺度生命之记嘅生命记三十二章出现咗第二次，喺度呢个启示录十五章又出现咗第三次。嗱，喺度启示录第十五章嘅经文讲到将来喺度呢个系天堂，有人系会唱摩西之歌，同埋系羔羊之歌，唱两首歌。咁我哋就拗晒头啦，谂下。究竟将来喺到天堂唱嘅摩西之歌系出埃及记十五章嘅摩西之歌啊，定系喺到申命记三十二章嗰首？其实我哋可以系睇一睇，将系出埃及记十五章嘅摩西之歌同埋申命之歌系摆埋一齐嚟到做一个系比较。啊，好明显一个喺旧约啦，出埃及记十五章；一个喺新约，啊，启示录五章八至到十四节，喺度出埃及记嘅嗰一首系经过咗红海之后唱嘅，喺度将来天堂嘅羔羊之歌，喺度神嘅宝座面前有个玻璃海喺嗰度唱。喺出埃及记十五章系纪念以色列人系出埃及，喺度呢个羔羊之歌系纪念系神带领系胜利胜过巴比伦。出埃及记十五章嗰首系带领人出埃及，喺度羔羊之歌系神带领人进入神嘅国。喺度出埃及记十五章嘅系圣经第一首嘅诗歌，喺度启示录嘅摩西，喺度启示录嘅羔羊之歌系最后一首。嗱，你将两首嘅歌比一比嗰阵时，你会发觉啊，两首是很啱 key， 是很公正的一个比较。所以很多的解经人，很多的牧师都说将来会唱的这一首是出埃及记十五章的那一首，而不是申命记三十二章。今天我有个使命，个使命就是要证实给大家看，将来唱的摩西之歌亦都是包括申命记三十二章的那一首。我们要知道点解会包括埋申命记三十二章？我哋要知道三十二章系讲啲乜嘢嘢？有个好有趣嘅结构，啊，好简单，啊，一至到六节系讲神属性嘅介绍，七至到十四节系讲到神嘅恩典，十五至到十八节讲到以色列人嘅反叛，十九至到二十五节讲到神嘅怒气，因为以色列人反叛。二十六至到四十三节是讲到神的审判和最后以色列人的复兴。同样这个结构亦都出现在这里，诗篇第七十八篇很长的一个诗篇，有成七十二节的经文，这个这样的结构在这里七十八篇的诗篇，出现了是两次。我今天是没有时间讲是诗篇七十八篇，我将个注意力放喺申命记三十二篇。大家会见到其实今日嘅呢个结构有好多系预言嚟。因为以色列人嘅反叛，神嘅审判，喺度摩西写申命记嘅时候仲未发生嘅。呢一切喺度将来嘅事情嚟。所以我哋见到原来喺度申命记三十二章嘅摩西之歌系一个预言。我哋先睇睇神嘅属性。喺度第一节讲咩呀？诸天啊，质疑 我要说话，愿地也要听我口中的言语。神讲说话嗰阵时，就连天连地都要听。啊，这个神的话语。第二节又话我的教训如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乱草上，如甘霖是降在菜蔬中。神的话语是好像是雨水一样，好似系甘露一样，滋润世上嘅所有嘅植物。嗱，若果大家记得嘅话，喺度圣经嘅旧约最后嘅一部书《马拉基书》之后，神有400年系冇同人类系讲说话，400年。嗱，若果神嘅话语就系好似系雨水嘅话，400年唔落雨，你谂会点样？你唔好话变成沙漠啊！我想相信所有的生命都会没晒。在到第四节又说神是磐石，跟着讲出了有6点出来。他为什么是磐石？因为他是完全的、完整的，他是完美无瑕疵的，他是公平的，他是赏罚分明的。还有第三点是说他是诚实，他是信实的。当我们说到他信实的时候，就是讲到对于爱他的人，我们刚才见到神是有他的恩典，但是对于恨神的人，真恨神的人，神是有他的愤恨，是有他的咒诅，是有他的审判。这个就正如好像我们所见到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所讲，我们总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很多时都是解错了的。怎样解错？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的传道人、属灵书籍都会说，就算我们失信，神仍然爱我们，神仍然是会认我们，神不会不认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这个是错误的解释。有人说，咦，但是讲那个很出名的牧师，很属灵的书籍来的，很对不住，牧师和属灵的书籍都没有权威，我都没有权威。权威在哪里？权威在圣经上高。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所讲什么，就在13节的之前，我们若忍耐，他必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怎样？也必不认我们。这个就是信实的神。我们认他的话，他会认我们；我们不认他的话，他一样都会不认我们。跟着我们见到，除了是讲到他是信实，他亦都是无伪。在到第31节、37节讲到，原来世上有很多的偶像都叫自己做是磐石，这些所有都是假的。除了这些之外，他还是公义的，他还是正直。我们再看看神的恩典，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父亲节讲是摩西之歌，因为是有关天父的关怀，有关天父的照顾。在这里第5节、第19节、20节说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在这里第6节话到神是以色列人的天父，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一样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天父。如果你见到今天的经文是很美丽的，所以为什么叫它做 诗歌、因为真的写得很漂亮很漂亮。你见到今天的经文是32章10至12节，其实我将它修改了少少，我不是说改它的内容，我只不过是将它的次序是换一换，同埋係希伯来文嘅原文係相似。因为希伯来文嘅原文點樣呀？係押韵嘅。样样都係你见到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冚唪唥得押韵，读起上嚟好好听。听听我读一次，就係申命记32章10节至12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在荒凉野兽敲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保护他。 又如鹰搅动巢窝，在初婴儿上两次扇展，截取初婴在两翼之上背他，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陪伴他的别并无外邦神。咁你话样样都系乜乜他乜乜他，咁点解第一节同埋最后嗰节唔系嘅？啊，好得意，原来有一个首尾嘅结构，系将咩啊？系将耶和华同埋外邦神嚟到做一个强烈嘅对比。啊，所以呢两节嘅经文啊，冇用嘅他字系最后。有冇见到我哋嘅天父真系爱我哋？当又系野兽敲叫之地，佢就点啊？环绕我哋，保护我哋，看顾我哋。佢当我哋系眼中嘅瞳人。咩嘢叫做眼中嘅瞳人啊？眼睛系好脆嫩嘅。当你嘅眼睛系唔舒服嗰阵时候，你惨过大病。啊，好多我哋当中系患过眼病嘅人都知道，真系惨过大病。神就系当我哋系佢眼中嘅瞳人嚟到保护我哋。如鹰系搅动嘅巢窝，相信大家都系听过有牧师讲到，鹰系嗰啲 BB 鹰住喺个巢入边，到咁上下嘅时候，爸爸妈妈就会点啊？搅动个巢，令到啲 BB 嘅鹰系要走出嚟，然后妈妈会孭住佢哋飞到去好高好高嘅地方，然后将佢哋系抌落嚟，让佢哋自己学飞。嗱，你话点解咁残忍噶？其实爸爸鹰睇得好实噶，爸爸鹰向下飞嘅速度系快过嗰啲 BB 仔嘅鹰能够系跌落地嘅时间，爸爸嘅速度系好快，所以见到啲 BB 未识学唔到飞嘅时候，佢就会用佢嘅翼嘅中间嚟到系背住佢哋嚟到俾佢哋达到平安。我哋嘅天父一样都系咁样引导我哋。嗱，今日系父亲节。我祝大家在座嘅父亲嘅弟兄系父亲节快乐，包括我自己。愿我哋每个人都能够学习我哋嘅天父嚟到系关怀照顾我哋嘅仔女。你话哎呀，我都太迟咯，我啲仔女都大晒啦，我而家做阿爷做阿公啦，永远唔会迟㗎。就算我哋系做咗阿公，做咗系阿爷，我哋仍然都可以系学习今日嘅经文，嚟到系关怀照顾我哋嘅孙同埋孙女。嗱，我哋见到千祈就唔好学呢样咯，学以色列人反叛系嘛？我哋见到神系照顾以色列人，但系以色列人就反叛。你睇经文写咩呀？这个约书伦耶书伦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非常活泼嘅形容词，我哋广东人讲话仲一针见血，我哋话咩呀？有毛有翼啦，系嘛，识飞啦。所以就点呀？便离弃佢哋嘅神，轻看系救佢哋嘅磐石。有毛有翼识飞啦。耶稣伦呢个名字喺度圣经入面出现四次，系以色列嘅乳名，意思系正直嘅小子。神用到系乳名嚟到叫系以色列人，非常之亲切。大家相信都有乳名系嘛？我个乳名叫做中中，中中唔系万中中，系中中咧，因为系上海话。我阿妈叫我做君君咧，就系中中。我个名系叫做袁卫君，好有趣嘅。因为个卫千军一发个军。我爸爸同我改名嗰阵时候，佢唔系基督徒嚟嘅，佢系一个无神论者嚟嘅。同我改个名字，原来是贴切晒是基督徒的名字，因为个位千军一发个军就是点啊，好重咁嘅意思。神嘅恩惠喺我嘅身上是非常非常之嘅重。唔知点解会同我改个咁嘅名字，我爸爸到临死先至系感谢主，能够带领佢系信主。但系佢同我起名嗰阵时唔系一个基督徒。但我哋见到经文仲话乜嘢啊？以色列人反叛咗之后，仲去投靠嗰啲素不认识嘅神。喺度圣经入面，大家记唔记得系有素不认识嘅神啊？记唔记得喺新约保罗喺度使徒行传第17:23，话佢去到雅典，当佢游行嘅时候，见到 满天神佛，那些雅典人拜很多的偶像，其中有一个偶像叫做素未认识的神。雅典人怕自己拜拜下拜漏了一个，所以起一座神叫做素未认识的神。这个和生命记所讲的原来一模一样。我们其实今天讲的这一段的经文，生命记三十二章摩西之歌，同埋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有很大的渊源。等阵我们又会回到来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拜不同的偶像。刚才我们见到 Annie 方姊妹跟我们讲泰国，泰国有很多很多的偶像，每个国家都有偶像，雅典都有它的偶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偶像，会有这么多邪灵，会有这么多的国家？今天这篇道会解释，由摩西之歌我们会见到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偶像邪灵。我们先看看由于以色列人的反叛惹起了神的怒气。在《申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我刚才说这个摩西之歌写得很漂亮很漂亮，你只是看三十二章二十一节你就觉得哇，漂亮到真的非常非常之精彩。经文怎么说啊？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所以神要怎样啊？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神说明明不是神的，你们说是神，激怒了我。所以明明不是我子民的，我怎样啊？我就称他为我的子民。你们认为这些人是愚昧的国民，我就要称他们是成为我的子民。这些是什么人啊？是我们的外邦人啊。神以我们的外邦人来到是逐路，来到是使到犹太人是妒忌啊。神现在是救赎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在现在这个恩典的时代。这个其实是预言来的，你想想生命记写生命记的时候几多千年前啊，我们能够是成为神的子民，就是好像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所讲，我们是枝子被接了上去是橄榄树上高，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千祈不要以那不是神的话是神。我最近在 Internet 那里看见有很多人在那里倾偈，说那个是直奔标杆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的那位 Rick Warren， 他说什么？他说回教人的阿拉神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神。好对不住，回教人的阿拉神不是我们基督教的神，回教人的神阿拉神是穆罕默德说得到这位神的启示，写了圣经，写了他们的这个可兰经。可兰经说什么？说地球是一只很巨型的乌龟的壳上高。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球不是一只很巨型的乌龟的壳的上高。我们的地球是什么？好像约伯记得到神的默示，二十六章第七节，约伯记说是悬挂在半空，地球是悬挂在半空。为什么约伯会知道啊？只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知道宇宙的操作，知道地球的操作，才能够写得出来。可兰经是教回教徒怎样啊？将所有异邦的人不信的人杀晒。记不记得我新近才讲了篇道，在这里生命记十九至到二十一章讲什么？是从杀戮和战争是看神的怜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怜悯的神，他不愿意是流无辜人的血。我们再看看，由于神的怒气就有了神的管教。在这里三十二章二十五节，以色列人有内忧有外患，外边人有刀剑来到攻打他们，内面他们是感到是惊恐。还有什么？二十六节说神会将他们分散在远方， 甚至他们的名号都会从人间来到是除灭。这个其实又是预言来的。我们知道神容许是亚述国、巴比伦同埋系罗马嚟到攻打以色列，嗱呢啲都系申命记之后嘅事，但系我哋知道啊，因为呢啲事已经发生咗，甚至系使到佢哋嘅名号系除灭，罗马帝国灭咗系以色列之后，有好多年啊，近成2000年，去到1948年，以色列人先至系再次复国。我哋见到呢一切都已经喺神嘅话语入面系有讲到，神嘅预言真系非常之准确。第30节仲好趣，仲好有趣喎。啊，由于神离开咗以色列人，一个敌人就会点啊？追赶1000人啊！你能唔能够想象一个敌人追赶1000人啊？嗱，俾我哋嘅谂法，一个敌人追赶1000人，两个就追赶几多人啊？追赶2000咯，系嘛？但你睇神嘅话语点讲？二人使万人逃跑啊！呢个系几何嘅增长嘅数字嚟嘅，系神嘅数字。仲有32节讲咩啊？系所佢哋嘅葡萄树，系所多玛嘅葡萄树，系俄摩拉田园所生。我哋见到喺度呢一个摩西之歌入边，有好多系耶稣基督嘅比喻喺入边。头先记唔记得我话呢、这个摩西之歌话神系咩啊？系磐石。喺新约记唔记得使徒呢、这个马太同埋彼得都有讲到喺马太福音24章、彼得前书2章都有叫耶稣基督做咩啊？做系匠人所遗弃嘅防角石啊！佢就系嗰位嗰、那个磐石、防角石。耶稣基督喺度。啊！约翰福音15章讲咩啊？我系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所有系接受耶稣基督倚靠佢嘅，我哋系耶稣基督嘅葡萄树嘅枝子。但系唔接受嘅咧，系所多玛嘅葡萄树，系生长喺俄摩拉田园入边嘅。最后，我哋见到虽然以色列人嘅反叛，神嘅审判来到。但是最后神仍然是怜悯以色列人，最后甚至用到这个字说后悔。在这里这个申命记32章36节说，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每当我们听见说神会后悔，我们的耳朵又会怎样？竖起晒的了。神都会后悔嘅，神点解会后悔啊？佢能知过去未来，点解会后悔啊？其实呢度所讲嘅系咩啊？神改变咗佢嘅初衷，改变咗佢本来要做嘅嘢。就算咁样讲，相信亦都有好多基督徒或者唔基督非基督徒都会话：啊，神系永远唔会改变嘅。你点解话神会改变啊？其实神的公义是不会改变，是吗？他的公义是什么？他的公义就是罪必受到审判，但是悔改的人呢是得到赦免。我们在约拿书看得很清楚，神派约拿先知去跟尼尼微人来到是讲道，是要说服他们，叫他们悔改。当尼尼微整个城的人悔改的时候，神就宽恕了他们咯。会唔会话神话哎呀 too late 啊？我唔会系饶恕你哋，你哋而家先悔改，人就会咗。啊，我哋会话哎呀，2分钟前啊，你向我道歉，我就系会饶恕你 ，too late 啦而家。但系神会唔会咁样啊？神唔会咁样。啊，当我哋每个人悔改嗰阵时，佢就唔会审判我哋，啊，佢就会系饶恕我哋。所以经文系用后悔呢个字。但是其实不是真的后悔，是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字来给我们看得到。这个全个摩西之歌其实我讲完了了。见到以色列人的反叛，人的审判，最后神是怜悯他们，是复兴他们。那我们说究竟摩西之歌的对象是谁啊？ 你话咪就系以色列人咯？嗱，你睇下出埃及记十五章嗰首，就系庆祝神带领佢哋过红海嘛。呢个已经系发生咗个事啦，对以色列人嚟讲，呢个系历史。啊，对生命记三十二章嘅系咩啊？系佢哋嘅将来，仲未发生嘅，写生命记嗰阵时仲未发生呢啲事。啊，佢哋将会反叛，但系神仍然都系会怜悯佢哋，会复兴佢哋。啊，佢哋又会唱呢首歌。咁你话全部都系关于系以色列人同我哋啲外邦人基督徒有咩关系啊？嗱，其实嗰个巧妙就喺一节嘅经文，呢节嘅经文就喺度《生命记》三十二章八节，经文话咩啊？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嘅数目立定万民嘅疆界。呢节经文咩点解啊？突然间爆句咁嘅经文出嚟，点解将万民要分开，将世人分开？啊，点解又会照以色列人嘅数目拗晒头？嗱，最好解圣经嘅办法就系点啊？用翻圣经嚟到系解释圣经。我哋睇睇，其实路加，我哋知道路加系写咗两部书，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传，系嘛？喺度《使徒行传》第二章，路加系写咗一件事，系关于咩啊？早期教会嘅成立，吓，当时系有圣灵降落，有门徒系开始讲方言，以致系啲啊外邦人啊嗰啲系递到嚟嘅呢啲犹太人都能够听得明，但系佢哋就觉得好惊讶，觉得系好纳闷，点解啊？因为呢班人本来系唔识讲呢啲方言噶嘛，点解佢哋识讲啊？所以佢哋觉得系好纳闷。嗱，路加其实写呢一件事五旬节所发生嘅事，系将两件事系摆埋一齐，系将旧约嘅两节嘅旧约经文系连埋一齐。我哋知道喺度呢一个犹太人系有一部叫做七十士译本嘅一个系圣经，系将希伯来文系译成系希腊文。嗱，从呢个翻译我哋就可以见到啊，其中嘅字系由啲乜嘢希伯来文翻译出嚟。嗱，例如好似分开呢个字，经文话咩啊？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嘅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啊，这声音一响，众人就都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啊，这个有舌头如火降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分开降落在每个人头上，这个分开这个字是从哪个希伯来文译过来的？其实是从今日的经文《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八节，至高者将他啊，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这个分开这个希伯来文就是译成这个有舌头如火降落在不同的人的头上，那个希腊文是同一个字。那还有一个字就是甚纳闷，啊，那些门徒讲方言，啊，那些犹太人听见知道他们在讲方言，觉得很纳闷，哎，很 confused，为什么他们突然间会讲起方言？啊，这个字又是从哪个希伯来文译过来的？是由创世纪十一章第七节，经文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是讲紧巴别塔的事件，神是令到所有的人将他们分开，将他们的言语是变乱，以致他们不能够是彼此沟通。这里的变乱就是 confuse 他们，就同埋在这里头先我们见到五旬节发生的事，那些人觉得很 confuse， 是同一个字。我们见到圣灵是透过路加是将两节的经文摆在一起，以致我们知道生命记三十二章八节为什么会将世人分开，原来就是因为巴别塔这一件事。大家记唔记得巴别塔发生咗咩事啊？神系要系世人点样啊？信仰众多， 遍满全地，是吗？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要聚集在一处，他们要起一个很高的塔，要个塔顶是通天，他们要是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立名，不是将荣耀归给 耶和华归给神，为自己来到立名。所以神就怎样？所以神就是在这里创世纪十一章九节，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这里是讲紧巴别塔的事。如果我们再看回是创世纪第十章，那你说巴别塔的事在这里创世纪第十一章，为什么又走回转头啊？好奇怪，是啊，在这里第十章有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The Table of Nations， 中文是列国表，就是因为巴别国的事，神将所有的人分开了，由挪亚的三个仔，就是闪含雅佛三个仔，分别出来有七十个宗族，再由七十个宗族是分开有成所有不同的国家，就是现在我们见到有这么多的国家。那为什么会记载在第十章的如果事情发生是第十一章这个巴别塔的事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神是喜欢这样，第十章先列了是列国。如果你看第十章的四节、二十节和三十一节，你都会见到当时他已经有不同的言语了，所以你知道是在巴别塔之后，神将所有的人分开，形成了是七十个宗族。讲起又要讲一讲在这里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五节，讲讲下不同的人那时候分别出来，讲到第二十五节讲什么？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法勒，法勒的意思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候人就分地居住。我们见到巴别塔的时候，神变乱人的口音，变了不同的国家遍满全地，但是去到二十五节怎样？连个地都分开。在这里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这里是讲什么？是大陆漂移 Continental Drift， 以致是有不同的国家，以致 有不同的州，好像亚洲、非洲、欧洲还有这个是美洲，变成了不同的州，就在那个时候。问问大家记不记得神是几时将陆地和水分开的？是第几日啊？第一日是做什么？光和暗分开是吗？第二日呢是空气和水面分开是吗？第三日就是陆地和水分开，当时是一片的，慢慢慢慢 continental drift 就怎样？将它是分成了不同的州。是第三日，好有趣的，神每做完一日的事就会怎样？说所做的是什么？怎样啊？甚好的，是吗？去到第七日，他有没有再做工作啊？没有，他休息，但是有给第七日一个祝福的。所以差不多是有七个祝福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些他说那日所做的是甚好，有些他是祝福了那一日，好像是第七日这样。一共是七个祝福，但是如果你留意读圣经的话，第二日是没有祝福的。如果你留意去读的话，咦，那你又说有七个的，第三日有双倍的祝福，有两个甚好，第二日就刚刚没有，很有趣的。所以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喜欢在第三日结婚？有双倍的祝福嘛。OK， 如果你是看回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去到是迦拿是有婚宴，是吗？圣经说是第几日啊？第三日。如果你又是有犹太人的朋友呢，你会发觉他们很喜欢在星期二结婚。嗯，不是星期三咩？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嘛。所以他们的第一日是什么？是礼拜日。第二日是我们的礼拜一。第三日是礼拜二。如果你有犹太人的朋友的话，他们很喜欢在 Tuesday， 在礼拜二来到结婚。 咁咧就我哋再睇睇，嗱，同头先嘅经文又打翻出嚟咯。原来申命记三十二章八节话将系地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系因为系巴别塔嘅事，将佢哋分开晒。但系点解经文又话照以色列人嘅数目嘅？呢个又点解啊？啊，奇怪啦！如果你睇睇，你谂一谂嘅话，当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嘅时候，几多人啊？喺到四十六节，创世纪四十六节二十七章系四十六章二十七节系有几多人？七十人系嘛？四十六章二十六节话有六十六个人，去到使徒行传七章十四节话有七十五个人。啊！你哋话圣经就系咁噶啦，啊，乱七八糟，啊，啲数字乱晒龙嘅。但系你睇清楚啲啊，有原因嘅。喺度《使徒行传》四十六章二十六节，啊，六十六个人系冇计到约瑟同埋雅各同埋约瑟两个仔已经喺埃及啦。所以你加埋佢四个就七十人啦。啊，《使徒行传》七章十四节点解讲七十五个人啊？计埋约瑟嘅五个孙啊嘛。所以圣经的数字是永远是很准确的。七十个人，哇，有人说那就跟刚才讲将全世界分开成为七十个宗族一模一样咯。不就是照住神的儿子，不就是以色列人咯。喂，但是这个解释有些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啊？你想想巴别塔的时候有以色列人没？未有以色列人的。巴别塔的事是创世纪十一章，阿伯拉罕几时出来的？十一章尾，照阿伯拉罕出吾尔。所以巴别塔的时候还未有以色列人，怎样照以色列人的人数来到是分别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解释有个问题的。如果你留意的话，我们和合本同埋好多嘅英文嘅翻译都是照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其实不是最旧的，不是最古老的。最古老的版本找到的是什么？死海古卷。死海古卷不是说以色列人的数目，是说神的儿子。七十士译本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是用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的，这部译都是旧过我们和合本用来做翻译的。那部说是照天使的数目。那我们就开始觉得明白了。我相信原文是什么？是神的儿子。但是抄经那个文字怎样见到？咦，是啵。这里又说七十个宗族，入以色列的，入以色列人入这个是埃及的时候又是七十个人。以色列人亦都可以说是神的儿子的，就怎样？可能就是将它改了，不如直接就说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其实我相信应该是神的儿子，应该是天使的数目。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就同埋我们曾经讲过的一篇道，如果你记得但以理书第十章，我叫这篇道做是灵界的争斗的争战，灵界的争战。记不记得啊？但以理他是很担忧，为了以色列人回归的事他非常之的担忧。他是向神是禁食来到祷告。当他一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已经派天使来到是安慰他的。但是居然延迟了三个礼拜，他禁食了三个礼拜，那个天使才来到。哇，什么天使行得这么慢的咩？你说天使行路的还是骑驴仔啊？天使使不使啊？不使。那为什么天使会这么慢的？在这里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因为是有波斯的魔君拦阻了是这个天使二十一日，所以他是延迟了来到。他要是跟但以理讲过什么讯息啊？这个我讲但以理书十一章的时候，亦都叫过这个讯息叫做是一个鬼魔争夺的讯息。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准确的预言，神要俾以色要俾但以理见到以色列人嘅将来会系点样样， 以致是来到是安慰但以理。但是居然这个信息是延迟了21日。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信息，今天要是注意力放在哪里？放在魔君的身上。什么叫做魔君？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有魔君？这个天使告诉我们，告诉但以理听，他送完这个信息之后，他还要回去跟波斯国的魔君来到争战，之后还有希腊的魔君要来，每个国家都好像有个魔君那样。这些魔君哪里来？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神创造魔君魔鬼？没有。但是我们看到有撒旦，由撒旦在哪里来我们就知道，撒旦本来是天使来，但他堕落了变成了魔鬼，所以这些魔君就是跟着他一起堕落的天使。不是世上哪里有那么多邪灵，邪灵魔君就是堕落了的天使。所以我相信死海古卷所讲的是正确，是照住神堕落的儿子堕落的天使的人数来到是立定万民的疆界。我们看到这里，给我们看到是有当是巴别塔之后，神就有他的计划。的计划是什么？既然巴别塔你们的人是这样，神就将你们不要分开嘛，神将你的言语是变乱了，以致是你们没办法只可以分开。跟着怎样？跟着就立定了万民的疆界，我刚才所讲将是挪亚的后人分成了70个宗族，分成了是万国万邦，还要怎样？任由万民去敬拜他们想要敬拜的神。这个其实是一个咒诅来的，就是好像是在到这个罗马书1章24节讲什么？神任凭他们情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你们既然要这样就由得你们，你们要拜偶像你们去拜偶像，将他们是交给了不同的魔君的国家。所以我们见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邪灵，有这么多的魔君，就是由这个巴别塔的事是产生。好有趣，过了巴别塔的事，巴别塔的事在11章的头，11章的尾就怎样？神就照阿伯拉罕出吾尔，要他是成立以色列国，再要怎样啊？是要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然后再从以色列是使到万民是得福。这个就是创世纪12章2节。我们现在听过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传道人都说什么？要将福音传回去以色列，有没有听过？其实这个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福音是要从是耶路撒冷犹大传地传到去撒玛利亚，跟着传遍地极，没有说再由地极传回去以色列。圣经亦都话喺罗喺度呢一个创世纪12章2节，系要万民万人万国系由以色列得福，冇话以色列要从万国嚟到得福，从来冇咁讲到。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话将系呢个福音传翻俾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能够相信嘅时候系咩呀？要经过7年嘅大灾难。嗰陣時所有基督徒已經被提㗎喇，冇人喺度地上同佢哋傳福音，反而係佢哋係同世界傳福音。有144000嘅猶太人喺度傳福音，加埋有兩個猶太人嘅見證人，我相信係以利亞同埋係摩西兩個，加埋天使一齊係將福音係傳遍全世界。但係唔係我哋去向以色列人嚟到傳福音，所以我哋是要搞清楚。其实神要将以色列人分开，分别为圣，成为他的子民这件事在《生命记》里面是一个主题来的，频频出现。在《生命记》32章8至9节，我们今天的经文已经讲了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儿子的数目神儿子的数目立定万民的 疆界。跟住经文讲咩啊？耶和华嘅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国。啊，你哋啲人将佢哋分开晒，你哋鍾意去拜偶像，你哋拜到够。以色列系属于我嘅，耶和华嘅份系属于以色列。仲有咩啊？仲有喺度《申命记》四章十九至到二十节，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啊，见耶和华你嘅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嘅日月星，就是天上嘅万象，啊，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啊，呢啲系外邦人敬拜嘅日月星神，你哋千祈以色列唔好去敬拜。以色列系咩啊？耶和华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路。特要作自己的产业的子民。什么是神的子民？什么是耶和华的份？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见到其实巴别塔乱音这件事是神的咒诅来的。言语的不同是神的咒诅来的。变乱了人的口音。我们见到是使徒路加是将两件事摆埋一起，就是《申命记》三十二章八节和《创世纪》十一章七节，俾我哋见到啊，两个经文连埋一起嘅系边段经文啊？系五旬节发生嘅事啊，系有舌头如火，有圣灵降落，系门徒讲方言啊，讲咗方言之后点啊？个个识听噶，啊，知道佢讲紧方言，呢，这个就系回返咗。复原了这个巴别塔的咒诅，巴别塔的咒诅就是每人不懂听，大家不懂听大家的言语，是咒诅来的。但是去到这个五旬节，啊，个个能够懂听，原来他讲的是我的方言，所以是回返了，平复了。我好亲近我的女儿问我，她说爸爸，世界上这么多不同的种族的人，我们将来去到天堂讲什么话？啊，我同佢讲，我咪就係好似五旬节咁囉。你鍾意讲英文，我鍾意讲广东话，但係个个都识听。咁样就係平反咗呢一个巴别塔嘅造就㗎嘛。好可惜，而家有好多所谓嘅方言係根本係唔明白，根本係翻译唔到出嚟嘅。如果当年神係用呢个办法嚟到係咒助人類，使到你哋大家唔明白大家講乜嘢，會唔會今時今日用返同樣嘅辦法嚟到係要人敬拜佢，將榮耀歸俾佢自己？冇咁個可能性㗎，唔可能㗎，係一個咒助嚟㗎。若果我繼續係講呢啲方言，人哋聽唔明嘅，翻譯唔出嘅，呢，這個咪就係當年嘅咒助嚟㗎囉，係咪？嗱，你唔好聽我講，你聽下聖經點樣講。保罗喺度《哥林多前书》系十四章二十七至到二十八节，经文话：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系三个人，且要系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你哋要最多系三个要轮流嘅，因为你哋大家一齐讲嗰阵时候翻译边个啊？所以要佢哋轮流讲，要有人翻译出嚟。若果冇人翻译呢，保罗话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翻唔出嚟嘅你就唔好讲。唔明白嘅方言系咒诅嚟嘅。当大家一口一心嚟到敬拜神嗰阵时候，应该系明白对方系讲緊乜嘢嘢。我哋见到今日嘅呢一个咁嘅神嘅计划，其实喺这个新约都有。我刚才说我们的经文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是很大的渊源。其实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事。十七章二十六节讲什么？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为什么？就是巴别塔的事。从一本人是做出万种人出来。跟住在这里二十七节讲什么？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神冇放弃到我哋啲外邦人，神话仍然系希望我哋能够揣摩得到，话神系离我哋不远，因为以色列人嘅不信，反而我哋系被接咗上去橄榄树，成为神嘅儿女，成为神嘅子民。 啊，感謝神。我哋再睇一睇今日結束嘅時候，當亞當夏娃犯罪嘅時候係咩呀？係人與神嘅隔離，係靈嘅死亡，人與神嘅隔離。但係巴別塔嘅罪係咩呀？係人同人嘅隔離，唔能夠係言語能夠通。這個是一個是神的造就你的，這個就是在《生命記》32章8節所說，將人類分開、立定是萬民的疆界。但是有一天耶穌基督是會再次回來，當耶穌基督再次回來的時候，我們會怎樣？我們都會是一心一口一靈這樣來到是敬拜祂，就是好像我們今天經文最後那一節在这里，《生命记》32章43节讲什么？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我们每一个外邦人都能够同以色列人一起来到敬拜我们这位神，一心一灵一口来到敬拜祂。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生命记》32章摩西之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见到你就是那位我们的天父，你有你的慈爱，你有你的恩典。愿我们都不要学习是以色列人是反叛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在到末世的时候，还有以色列人能够是一口一心一灵这样来到敬拜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得归给你。我亦都係將今日所有嘅在座嘅父親係擺你嘅手中，願你都係祝福我哋當中每一位嘅父親、祖父、公公，都能夠係做一個好嘅榜樣，以致我哋能夠係活出你嘅樣式，將一切嘅榮耀重讚歸俾你。我哋咁樣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